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翻到嚟啦！香港局勢緊貼國際，又嚟到禮拜三十點鐘，雖然遲咗五分鐘，唔好意思先，咁啊又係我呢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我係法國佬， 我係梁錦祥。 台長係啦， 今晚咧就都缺乏話題嘅啦，而且有啲話題我哋都係要即時反應啦。個原因就係大家睇到咧，就係啱啱應該喺傍晚時係嘛，就阿民陣， 甚至見啦，民陣嗰個召集人啦，即係總之就搞親遊行都係關佢事噶啦。依家近排就咁啊，依家就係遇襲咁啊，聽講就係俾南亞裔啦，就認到南亞裔人士就膊頭錘仔膊頭嘅。咁就有張近啲嘅咧，都幾啲人擔心啊！有啲人就話佢扮嘢，又做乜嘢瞓喺度啊？擘大對眼，大佬佢係俾人剝到呆咗，攤咗喺地下度，肯定當其時。 哇！你見到啲血噶嘛？ 佢面都青埋，大佬嗰下，大佬佢擘大隻眼，有冇知覺都未知啊！當刻其實即係或者係咪完全有知覺未知啊？即係亦都唔敢嚇大家，因為報道都係話佢當其時再送院嘅時間係清醒嘅，咁啊依一樣就大家就即係可能唔使太擔心。 哦，唔係噶，你送院清醒都唔係代表有 咁，當然都要照下啦。依家未知啊，大佬，你錘仔膊頭係咪？ 錘仔膊頭嘛嚇。咁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就我哋無可避免都要第一節要花啲時間再嚟講，因為佢嗰個前因後果啦，佢個政治上嘅含義啦。咁但係咧就即係簡單嚟講，我哋當然見到呢啲事情，我哋梗係非常之唔開心啦。但係你話譴責，強烈譴責，我唔係否定呢樣嘢，而係話我覺得今時今日。即係呢啲咁嘅用詞已經產生唔到佢應有嘅作用㗎啦。你政府又譴責嗰啲咩暴力係嘛？你普通嘅市民遇襲，你又譴責。其實你去到呢個地步咧，你要諗就係個對策係點樣？咁你要思考個對策咧，其實你要分析件事嗰個本質係咩事？即係點解？第一樣嘢我哋問點解會發生呢個事情啦咁樣。但係如果譬如話以我個人嚟講咧，我第一個反應好簡單啫。我以後見到南亞人我都走頭，即係喺見到我就 又未使去到咁嘅，咁 會噶，我會噶。 咁你又即係我又覺得唔需要去到呢個階段，即係我就要 你有冇男？你有冇啲男馬嘅朋友先？ 嗱，或者我講個比喻俾大家聽，即係你成日話，哎喂男馬打示威者咁。嗱，我唔係話真係哇好道好站喺道德高地，我淨係講一個原理啫。屌你元朗啊，721啊，嗰啲全部香港人啦，咁你哋以後咪唔見香港人啦，即係咁計啫嘛，明唔明啊？咩叫屌大佬？呢啲唔好俾阿 John Lennon 聽到啊！你哋屌你都真係 John Lennon 已經死咗噶啦， 好彩咯！你哋屌，如果唔係佢作首歌屌鳩你哋，即係咁計啫。咁即係當然，亦都喺事實上面係好多南亞人又做呢一類嘅工作。我嗱咁一樣 fair comment 啦，我自己好多南亞人做呢啲。 我覺得好簡單啫，即係話頭先我嗰個 Sam 講啊，就唔係話我有種族歧視或者完全唔係呢樣，因為以前我都訪問過容樂會嗰邊啲朋友嘅，係嘛？黃慧芬我即係都訪問過佢咁樣。咁但係咧，南亞裔之所以做呢樣嘢咧，佢係一個 job 嚟嘅啫。 係啦， 佢同嗰個人本身冇任何恩怨㗎，即係佢又唔會爭阿陳子傑，係咪啊？調轉頭，如果有另外啲人走去，即係要佢接啲 job，如果佢肯接嘅咁樣，咁佢都會做嘅嚇。咁而且我聽講啲 job 嗰啲價錢好低 嘅，好低嘅， 好平嘅。 我知道好多年嘅啦，即係因為黑社會用南亞裔去做呢啲 job 係好多年， 好平好平嘅。咁但係我哋想睇一樣嘢咧，就係喺阿岑哲傑呢之前咧，都發生另外一件事件嘅。咁因為我哋識，所以我哋喺度都提埋啦，就係阿國林金嘅老闆 阿希啊， 李正熙都遇襲噶嘛， 係啊，係嘛？近排佢風雨飄搖嘅日子啊，佢遇咗佢又網上面攻擊啊， 係乜都有啦， 乜都齊噶啦。 咁但係即係以我哋認識阿李正熙呢個，第一樣嘢個人好硬淨啦，第二樣嘢就係佢即係虎背熊腰啦，係嘛？咁喂，你話。即係要喐佢咁樣，咁佢如果反抗起上嚟咧，都唔少嘢嘅嚇。所以我哋即係只能提一提就話咧，即係我哋唔想話，呢個係一個個別嘅事件。事實上，即係類似嘅事件 不斷發生， 已經不斷發生緊嘅啦。咁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呢個事件發生嘅原因係咩咧？如果我哋知道咗個原因之後咧，我哋就知道有可能揾到個對策出嚟啊。咁個事件嘅發生嘅背景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有人會話啦，區議會選舉啦。咁區議會選舉咧，就甚至其實應該前兩日就應該，我唔記得係報名點樣啦。我懷疑佢都嗰個報名都確認，即係有效嘅，應該唔會 DQ 佢噶啦。就算 DQ 都係 係咯， 即係喺呢一兩日 代表社民連啊嘛。 代表社民連，因為佢社民連嘅成員啦。咁佢同時亦都係民陣嘅召集人啦。咁佢參選嘅區咧就應該係沙田嘅瀝源區。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民陣會喺10月20號有一個遊行啦，咁呢次遊行喺九龍嘅，佢哋可能 20號， 佢哋特登可能係因為喺香港嗰邊都做好多啦，咁而家要即係喺九龍呢邊係嘛？咁第三樣嘢係咩咧？第三樣嘢就係美國國會就唔係美國國會係美國嘅眾議院 已經 通過咗咧，係全票通過啊， 好犀利啊，就435票， 即係去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咁樣。咁可能我哋仲有其他嘢，譬如你今日又讀施政報告啦，咁樣又即係又讀唔到咁樣，係嘛？咁綜合幾樣嘢咧？咁首先俾個 施政報告，我想插一插嘴，好好笑喎！佢錄定嘅喎，佢嗰個 好笑，因為佢都估到有呢樣嘢，而且我諗咧，佢今日唔係驅逐呢個民主派嗰啲立法會議員出去，而係終止個會議咧。呢個一個係一個計算嚟嘅，因為佢可以咁做啊嘛，佢可以趕曬你班出去，咁跟住阿林鄭可能讀，佢 特登咁做啊嘛， 佢特登咁做嘅。咁我哋就逐個，即係可能性去鏈啦。咁第一個就俾阿法律一個機會講嘅就係，你覺得同區議會個選舉有冇關係咧？ 關係唔多唔大咯，關係唔多唔大。 點解你會咁諗咧？ 喂，你冇可能啊！你如果依家你去襲擊佢，你做唔到任何嘢，你依家你幫佢拉票嘅啫嘛，依家你真係好老實講，如果 或者佢驚咧， 你除非 DQ 佢，咁 DQ 佢未啊？未噶嘛， 連阿黃之峰都未 DQ 啦。 咁即係話依家佢哋唔 DQ 即係如果你要我覺得可能性低嘅。如果依家咁樣講法就係話，喂唔 DQ 你啦，因為唔 DQ 得。嗱呢一度落個書籤先，唔 DQ 得嘅依家係。咁然後咧，喂。我依家打到你驚退選咯，祈求。咁如果你話 冇得退選 嘅，我知啦。咁有冇喂有冇咁蠢咧？做啲嘢嗱，好亦都會今晚可能阿台長都會講到，喂點解咁得意咧？做埋啲嘢咁古怪，即係講緊共產黨啊，做緊啲嘢咁古怪嘅咧。 咁如果你話我去分析翻，我覺得同區選係好 機會不大， 不大 不大啦，就 唔會係零。 戴翻個頭盔先。 我反而覺得咧，係，只不過你呢個運動頭面人物唔會多，頭面人物唔會多。黃， 而且佢都唔係第一次嘅咯，佢八月份嗰陣時已經中過招 嘅，係咪先？喂，大佬，依啲點會係仲係自己插水啊？唔好玩啦、啊！真係 唔係我要咁講， 即係嗰啲 有啲人 咧，黐線嘅 有啲人咧，你係說服到佢嘅。 啊冇啦，咁喂點解？即係你除咗你話喂選舉你係嚇窒佢咯，係咪先？咁但係呢一個我覺得就唔會咁蠢做呢啲嘢依家。 好啦，嗱，我哋用呢個福爾摩斯嗰個格言啦，佢話將你將所有不可能嘅嘢，即係將所有邏輯上唔可能嘅嘢都剔除咗之後咧，剩低落嚟幾唔可能咧？都是個答案嚟嘅。咁第一樣嘢，我哋理論上我哋應該撇除咗呢個區議會嘅選舉啦。咁、但係我想補充一樣嘢嘅，我哋去撇除呢個區議會選舉，可能咧就唔係今晚。你要睇下陸續呢幾日咧，即係可以入到閘嘅人，佢哋會唔會都遇到同樣嘅情況？如果譬如話係輪住嚟嘅咁樣，邊啲即係可以喺個區會產生到一啲影響嘅，都遇襲嘅或者咁樣。咁我哋就有，即係亦都好明顯係俾咗個 message 咧，俾個信息咧，就係因為呢件事咁樣。咁但係唔會好似頭先我嗰個情況，因為太明顯啦。咁可能會間斷，就係逐漸形成一種咁嘅氣氛喺度啦。咁樣。咁至於頭先話阿法國佬話咧，就唔可能 DQ 嗰度咧，就應該表述方向係唔敢 DQ。 系咯， 咁因為我哋 所以系咯， 之前都知道咧，就係黃之峰已經提向美國國會提供咗嗰十八區個選舉主任嗰個名單， 提曬噶啦。 咁可能個選舉主任都同阿林鄭月娥齋，我喂大佬，喂你真係擺我嚟上台啫，而家係嘛咁樣？咁如果 諗過第二個方法跳過選舉主任 DQ 嘅，依家可能諗緊 DQ 成個選舉， 唔清楚。 即係話成個選舉可能到尾，如果睇完都係 知阿湯家華點諗， 不如索性再 DQ 咗選舉啦。 依留翻俾阿湯家華諗啦，佢一定諗緊你噶。屌！ 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暫時咧，我哋可以剔除咗呢個區議會嗰個選舉可能性啦。咁跟住到10月20日嗰、那個民陣嗰、那個遊行啦。嗱，我疑問都好大嘅，遊行唔係第一次啦。呢次喺九龍區呢次遊行係咪？即係對於嗰、那個，對於好多人嚟講係一個決定性嘅行為咧。你又唔見到佢有啲好咩特別嘅訴求啦？即係起碼我不斷去講一樣嘢就係、是，喂，你幾時向特區政府提即係去發一個最後通牒啊？嗱，你唔做咁樣，我哋點咁又冇呢啲嘢啦。咁佢只不過係另一次嘅遊行嚟噶嘛。咁有冇咁嘅需要要做呢樣嘢咧？咁樣，咁我又覺得係一個好大疑問嚟嘅。咁剩得落嚟就第三個啦，就係美國眾議院通過咗，係全票通過，我再次強調，就係香港及民主法 零票反對咁樣都得， 就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咁樣。咁如果嗰個時嗰時個 timing 嚟講咧，我哋唔好計個可能性啦。我哋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美國國會會就呢件事，就岑子傑遇襲呢件事。他哋會做一啲反應，咁可能我哋喺我哋嘅節目稍後少少咧，我哋會見到美國一啲參議員，例如 let's say 係Rubio 啦、盧比奧啦，或者係 啱啱嗰邊之後組 啦，或者係嚟過香港嘅呢、這個Holly 啦，佢哋會喺個 Twitter 度噏嘢嘅。咁所以如果綜合咗幾個因素嚟講咧，我就覺得咧似乎係針對美國國會嗰、那個。通過嗰、那個美國眾議院通過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咧，呢、這個可能性喺暫時呢個階段係較高嘅嚇。咁、但係問題就嚟咯， 其實一早都高到飛起噶啦，已經 唔係咁事前大家都估到係一定係過噶嘛， 係咯。 咁但係個表述方法就唔應該就話美國國會係過，因為而家係只不過係美國嘅眾議院啫， 係咯，眾議 院參議院未排期嘛。咁問題嚟啦， 排200多位好似 係啊， 啱睇緊。 一講到呢度咧，就成件事好似著曬燈啦。 二百幾， 因為佢 block 咗阿岑子傑之後，咁呢個排期咪 推上前呢？ 會唔會即係會唔會喺美國個國會裏面亦都有啲緊急嘅 措施？ 條例措施會即刻叮一聲，或者 係啊？ 喂，或者你喂，其實你緊急狀態都可以呢個時間總統宣布嘅喎，改變。 啊，佢緊急狀態係咁樣嘅，佢而家嘅意思就話咧，如果 Donald Trump 咧，佢中意做咩，其實佢可以好似林鄭月娥咁做法嘅，即係唔係講國內啊？係 啊， 佢譬如對香港咁樣， 喂，佢覺得真係危險喎，喂，真係， 佢可以 即係譬如你哋觀眾假設嗰啲原來真係有強姦謀殺嘅香港差佬，咩喺度發生緊嘅，屌仲係繼續發生緊，活生生死佬咯。喂，佢真係要緊急狀態，喳喳臨82空降師過嚟㗎喇喎，即係會係咁樣啦，係咪？82 空降師就咩啲？ 屌你咁樣講，吹咁樣幻想 F 緊啦，梗 F 勁啲啊，大佬！ 要同你補飛啊，大佬！係咪先？佢嘅意思就阿法老意思就話咧，你 去到最壞情況， 最壞情況，佢唔需要等美國嗰個國會嘅，阿 Donald Trump 可以自己簽㗎，即係佢可以自己行一個即係所謂行政指令可以做呢樣嘢嘅。咁問題就嚟啦。你而家係咪做呢啲嘢係刺激嗰個美國國會加快去做呢樣嘢？係 好撚好得意嘅喎，大佬，即係你唔會咁樣嘅喎。 嚇， 好得意嘅，即係佢做啲嘢全部催化劑嚟嘅喎，對所有事情，即係所有激進啊，或者升級行動升級啊，或者所有動作都即係。好多動作都係，譬如你呢啲你啊，甚至嗰啲，佢一定唔會唔知啦。美國國會呢啲係嘛？ 唔係唔會唔知嘅，因為點解咧？呢啲實通天㗎啦。而家美即係外國新聞一定做嘅，即係一啲好大單嘢嚟㗎嘛。 屌人哋食緊蛋字喺度發緊啦！人哋嗰啲屌國會議員依家你見到呢啲嘢真係冇計㗎喎。 係啦，嗱咁呢個亦都牽涉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有啲人講喂。而家美國國會佢哋都就快過成個法案都過啦，咁嗱，你用武應該退場啦，你唔好俾咁多呢啲暴力嘅場面俾人睇到啦。咁個答案而家好簡單，就係、是、你一張相已經蓋過曬所有其他嘢㗎，人哋一定係睇呢張相。 嗱，喂，真係好老實，喂，岑子傑真係喺成個運動裏面最即係和李飛嗰個代表嗰面嘅代表嚟嘅，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和李飛啱與唔啱冇呢啲嘢，即係只不過喂佢嘅身份佢改變，喂都敢打。 系啦，咁我今日已經開始睇到啦，就係、是、有人講嗱，話你嗱勇武派而家呢排咧就啊死傷嘅傷，死嘅死，唔係死嘅死啊，傷嘅傷，坐監嘅坐監咁樣。咁件事嗱，美國會已經介入啦，咁你應該退場啦。咁我俾翻個回應你，你見到今晚岑子傑呢個，你退唔退場先？或者應唔應該退場先？ 以統計學嚟計啦，即係如果你以6月9開始嘅統計學統計到而家嚟計，係唔會啊嘛。你純粹用統計學啫，即係我唔會話咩經驗啊，老唔老屎忽啦，我淨係講統計學嚟計，會唔會啊？梗係唔會啊，大佬啊，所以話點解會做啲咁蠢嘅嘢咧？ 係，咁我哋就第二個計算就係話，而家譬如話你大家見到啦，譬如燒嗰啲布頭啊，中眼嗰啲ATM 俾人破壞咁樣，咁會唔會令到美國國會啲人係覺得你香港人好暴力咧咁樣？咁亦都係唔會嘅喎，唔會嘅原因唔係因為即係呢啲暴力冇人拍到或者冇人講。而是甚至結一張咁嘅相，佢已經抵消曬所有頭先我哋講嗰啲所謂暴力嘅問題，係嘛？已經抵消曬嘅。你見到而家真係私了咧，你影到啲好殘暴嘅相咧，你唔及呢張相㗎，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所謂頭面人物，佢就話佢出嚟去同呢個民陣去做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即係甚至要申請埋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嘅，佢做足曬㗎啦， 一定做嘅。 咁佢都俾人打鑊金嘅。咁跟住你點樣呢？咁樣好啦。咁所以我哋而家第一次嘅結論咧就係、是，我哋 so far 有嘅證據，或者我哋有嘅線索，或者我哋有嘅一啲推敲咧。 所以係呢個推敲嚟啫。我亦都幫台長戴個頭盔。我哋唔係笑啊，岑子傑呢啲黃 絕對唔會絕對不 容易俾人黑，唔係啊，大佬，我哋冇咁嘅意思啊，大佬。 完全冇咁意思。即係我哋肯定佢做呢樣嘢，就係佢去發動咁多次遊行，無論我哋同唔同意都好。佢係而家民陣係全香港最受信任嘅一個政治組織， 係啦， 呢個有鋪領出咗噶啦， 即係冇辦法噶啦，呢個係。 而佢去沙田嘅瀝源嘅選區就係選，理論上佢係應該有呢個政治上嘅資產喺度嘅。問題就係區議會嘅選舉好多時唔係呢種即係資產去贏嘅。我哋而家唔敢肯定話佢係咪100%贏，或者佢用唔用到民陣呢一個咁嘅資產。但是呢他一定會比呢個建制派的一個候選人，一定相當之大的壓力喺度。 咁呢個係第一個可能性。但我哋覺得呢個可能性咧，要睇埋跟住日後，譬如嚟緊呢幾個禮拜，會唔會有同樣嘅？譬如舉個例係區議會嘅候選人，佢哋都遇襲去做一個判斷。但係 immediate 嘅最而家最即係當眼前嘅，我哋覺得咧就係、是、應該可能同美國國會、美國嘅眾議院，佢哋通過咗呢個人權及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有關係，而去做出呢種行動咧，係反而刺激到。跟住落嚟，美國嘅眾參議院會更加快去審議呢條法例，因為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參議院係未排期嘅。我哋估計11月，咁會唔會因為陸續有呢啲事，將嗰件事去即係褪早咧？咁我哋唔敢講啦。如果係嘅話，咁證明呢樣嘢即係有佢產生嘅效果啦。但係如果係咁樣，咁要落手嘅人或者個幕黑手，佢會唔會唔估到呢樣嘢咧？咁我哋覺得亦都唔可能。即係換言之咧，嗰個人。或者那個組織他做這件事呢是想推快將現在整個香港這個局面呢推向更極端，是不要讓他停，或者不要令到件事可以收科。 對、哎、對，你說收科根本呢，所以呢近日咪成日喺度講話啲人都互問嘅點樣收科呢單嘢，收唔到科點解？其中一樣嘢，喂，不斷出現到啲收唔到科嘅事情。 嗱、我舉個例子，有邊幾樣嘢收唔到科呢？陳 陳燕林小妹妹， 陳燕林小妹妹啦，嗰、那個警察俾人吉條頸嗰件事啦、 啊，你嗰收唔到貨，依家都， 喂，而家越爆越多嘢啊嘛，因為而家睇到嗰個警員嗰個 number 啊嘛， 即係睇埋嚟又抽絲剝繭緊啊， 唔係啊，我覺得 我真係好多案要查， 唔 係 啊，你翻嚟。即係我成日問，但係我都本來我都唔想講啊， 我 唔想講啊。 我知我想等你講啫，我就係想等你講一次啊嘛，未必個個睇曬文嘅嘛喺度。係 啦， 係咯。 唔係嗰篇嘢都成2000幾個 share 嘅大佬。 咁依家大佬啊，依家睇下個直播嗰個係、都3000幾人啦、啊，大佬。 少啦，少啦， 簡短少少介紹一下咁樣嗰個。 嗱，嗰個介紹咁樣嘅就係咧。大家知道啦，就喺前幾日啦，就喺應該係觀塘啦，應該係余文芳，應該係 APM 啫嘛。如果冇記錯，就有個年輕人，應該19歲嘅學生，係上水喇沙學生。咁咧就當有班防暴警察即係去嗰度出現嘅時候咧，佢就 涉嫌 攞咗把戒刀就戒到一個防暴警察嘅 防暴警察條頸。咁啊，因為又大動脈，又小動脈，就 咁呢個你唔講啦。咁嗰張相本身咧，影到嗰個防暴警察咧就戴住口罩嘅。佢係有個 number 出嚟嘅。但係其中一樣嘢咩就係、是，即係喺琴日前日佢哋上 call 嗰陣時候咧，就話申請禁制令就唔俾講呢一個警員個名同埋佢個 number 喎。咁啊奇怪，因為你個 number 已經出咗嚟噶啦嘛。咁其實你靠個 number 你。其實今晚個喺啲人已經網上揾到呢個人個名㗎啦，咁遲啲我咁擔保呢個警員個樣應該即係如果呢個警員個樣呢、這個警員個名已經揾到出嚟㗎啦，跟住佢可能揾到呢個警員個名個樣貌添，咁對照下戴咗口罩嗰人，如果唔同嘅話咧，嗱而家我見到個特徵啊，佢個耳仔咧，即係呢個受傷嘅警員個耳仔咧有少少怪嘅。 哦，即係生得可能多一粒嘢啊， 知唔知？直情係有啲。好似類似嗰啲傷痕啊，或者即係總之即係受，即係好怪啦。 呢個使啊耳珠好耳型，耳珠有得認噶。 呢個等於係佢個身體嘅特徵嚟嘅。你咁你再加翻，如果有一日你揾翻嗰個警員個樣出嚟，如果唔夾嘅話咧，咁就即係可能 又有個懸案噶咯，懸案啫。因為咧，依啲咧上法庭咧係做唔到證據嘅，因為黃嗰邊 係啊， 一定噶啦。即係我頭先講嗰啲話耳珠特徵，依啲特徵嚟認嘅啫，大佬唔可以做證據。 咁而家唔係講緊話，即係呢個人係邊個啊？因為告嗰條，因為告嗰條罪。 喂，一 check 原來女警嚟噶，咁好笑啊！屌柒，係咪先？啊，好咗未啊？即係好咗唔 係 啫。 咁而家呢個咧就係傷人17啊嘛。係 啊。 咁傷人17，你總之傷咗佢就做得。咁而家冇告襲警啊嘛。 冇啊，係啊。 咁如果冇告襲警，咁可能嗰個係根本唔係警員嚟嘅。我嗰個推論就係話，喂，可能有啲人就諗住喂，可能都係流咁，就試一試睇係咪流先咯。 係啊， 即係件事係咁樣啦，咁樣。咁我又寫一篇文，咁而家咧就越爆越多嘢。咁你跟住落嚟咧，越掘即係越嚟越呢啲嘢就越掘越多啦。 我知越掘越多。喂，大佬，台長呢啲唔係亂咁試嘅，大佬點你叫人去試多啲嘅？ 我唔係，你唔好咁講，我冇話講，我冇叫人去試。 即係會不斷發 即係不斷發生呢啲咁嘅事情。 但係你記唔記得我哋討論過呢個問題㗎？我哋一個月之前，我哋已經討論過呢個問題。嗰時我哋嗰個疑問係咩咧？就話如果你真係有中國嘅武警喺度，嗱、我強調係中國武警，唔係解放軍啊。如果佢受咗傷或者甚至死咗，咁點處理件事咧？嗱，我其實一路好清晰嘅就係、是，佢哋一定有諗過方案嘅，即係會諗過就係如果傷咗之後點，如果死咗之後點樣，係咪啊？因為而家好肯定一樣嘢，如果呢件事係真係好似一啲傳說咁講，係嗰個人唔係呢個警員嚟嘅，咁嗰個被盜用嗰個身份嗰個警員應該知嘅，應該知嘅嚇。所以咧成件事咧係有一個預早嘅 planning 喺度。換言之咧，其他警隊入邊都應該相當之一部分嘅人係知道有類似嘅事發生嚇、而佢哋都預計到如果要有咁嘅事情嘅時候咧，係要點處理法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咧，佢哋會拆嘅。但係問題咧就係而家咧，因為咧，我覺得一個最重要因素啦，即係呢個夾埋阿陳賢林妹妹嗰個同學嗰個情況去講啦。就係、是、咧，有頗多人係好唔信而家特區政府做緊嘅嘢。 你覺得可能性覺唔 覺？譬如地鐵啦、 警隊啦， 多啊！佢直頭，因為你太多疑團加埋出嚟。 唔係，我係話好多人係要爆料。要爆料嘅原因係咩咧？ 即 係 你話內部啲人 內部爆料啊！嗱，我哋再 但有啲好似假假地，又好似唔知。 佢一定係咁樣嘅爆料咧，佢唔可以爆十足嘅。因為爆十足，你知道係邊個爆啊嘛。有即係我因為我哋做咗神秘之嘢多，所以我哋其實好多時我哋都講過類似嘅問題嘅。有一種叫 disinformation， 佢一路放料俾你，但係引咗你另一個方向。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嗰間學校而家今日放好多片出嚟啦。咁我睇嗰啲片，我覺得唔係個真相嚟嘅。佢又要引咗你去第二個地方，即係等於長期關注嘅地方。聲東擊西，咁即係真正會揾到真相嘅地方，佢而家就即係delete 緊嘅。但另一樣嘢就係、是、真正爆料嘅人咧，佢唔會爆十足嘅，因為爆十足咧，好快會知道個消息來源喺邊度，所以一定咧就要放啲唔放啲，但係可能咧就係70% 真，30% 假。如果 disinformation 前者咧，佢亦都唔可以放曬啲假料出嚟喎，佢放一少少真料出嚟，就令到你覺得佢係真嘅。咁所以如果嗰段嘢嘅起碼一樣嘢，如果想中人係唔係嗰個學生，佢都起碼要扮到似個學生噶嘛。嗱，我唔係話講緊我真係相信呢樣嘢啊，而係話即係一個例子嚟嘅啫。所以咧就唔會全部真，亦都唔會全部假。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要想達到個目的係咩嘢先，好啦。咁如果你係即係譬如話係放真料嗰個咧，佢亦都唔可以講話哇，我哋而家係邊個消息來源，我哋放。佢用另一個方法就係話舉個例啦，譬如有人話發夢。見到嗰、那個即係事主或者呢、這個受害人，佢報夢俾佢聽，咁你信唔信報夢？我唔信， 我又唔信， 我唔信，我唔信嘅原因好簡單。 我就以為佢係比喻緊某啲嘢咁啊，所以 唔係佢嗰個講係咁樣嘅，因為我睇嗰段消息，即係而家網上其實你都如果你一肯去抄咧，都揾得翻，就話咧嗰陣時呢件事嗰陣時係未爆出嚟嘅。就話有啲失蹤嘅人咧，其實佢哋已經係遇害噶啦。就報夢俾某啲人知，話佢哋遇害咗喺邊度。咁我就唔相信係咁樣嘅。我相信嗰樣嘢就頭先我講話，就係而家喺政府入邊，有啲人或者喺醫院入邊啊，有啲人係好唔滿意個政府嘅做法。又或者你用陰謀論去講，有啲人係同個政府。在內部， 或者佢知道咗嘅，然後就上網就話我發夢發到啲咁嘅嘢， 係啦，即係你用呢個方法解釋就比較 咁樣就 自然方法， 因為都係一路都用緊呢樣嘢噶啦，咁樣。 咁而家咧，即係呢個睇法咧，你會係可以同呢個咩咧？阿姐 Sir， 即係四點鐘嗰、那個。 我知啊，依家 失蹤有一定關係。 依家又傳緊佢去到美國嗰度，即係傳緊佢放兩個禮拜，唔係傳啦，佢放兩個禮拜假就係、 是、都就放兩個禮拜啦。 嗰個講法啦，咁、然後就佢太太啊坐緊美國嘅移民監啦，咁、然後就話依家就飛咗過去，咁依家傳緊就阿謝 Sir 攞咗政治庇護啊嘛，話 哇咁快 傳嘅咋，即係話假交往， 唔係喎， 申請緊政治庇護， 我覺得 唔係攞咗， 我覺得唔可能喎。因為點解咧？ 凡親係， 記住啊，我覺得係笑料嚟㗎，即係雜誌做嘅。 聽我講埋先啦，咪做咗變咗做神秘之嘢，知唔知？ 你自己講咁關我事啊？ 嗱就阿謝 Sir 咧，我覺得佢走唔到嘅。紀律部隊其實有一個內部限制嘅。佢出境嘅次數其實係已經係監控緊嘅。呢個唔係今日發生嘅，一路都係。譬如舉個例啊， 本身警例會係咁做咁樣咯。 譬如你是警察，你成日以前你如果成日翻大陸咧，佢會 check 到嘅。咁佢跟住佢真係問你，你成日翻大陸做咩嘢？係咪翻大陸叫雞啊，或者做其他嘢啦？OK， 咁因為俾佢部隊咧，佢出入境咧，照計係有 mon 實嘅。咁我好懷疑阿謝 Sir 咧，係咪真係去到美國咯？即係佢係咪拍攞有走到咧？ 你嘅意唔係咁，我又要補充啊，係咪先？即係又話我打斷你。你嘅意思就話，如果阿謝 Sir 會想去飛去，而你亦都假定咗，阿唐先生都假定咗，就話喂，如果真係香港政府或者即係中共啊，唔俾佢走嘅，佢係走唔到噶嘛？你意思？ 而且唔止佢啊， 望住咗噶嘛？ 而且唔止佢啊，成個警隊都係 係嘛？ 即係呢啲核心人物咧，唔係話你係走 即 係 你知道太多嘢㗎啦，已經。 梗係啦，你點可以諗到咁一個咁簡單嘢？就係你而家譬如經歷過咁多政治庇護啦，你估而家告暴動罪啲咁易走啊？ 係，尤其是啊，依家監聽緊嗰啲阿 Sir 啊，你哋都有事啊，即係小心啲啊！你真係 唔係個內部監聽一定好嚴密㗎啦，即係話 雖然你哋監聽緊啫，我哋肺腑之言。 你譬如話你出嚟行到前線嘅，你講到話點樣，好似嗰啲咩省仔會啊嗰啲咁樣出嚟講嘢咧，唔等於佢信你㗎。即係阿姐徐呢單嘢其實已經好明顯嘅啦，因為而家已經傳説到啊，即係已經講到有咩咩咁嗰啲，因為未經 fact check 嗰啲我唔會喺度講啦。但係咧，你話佢係咪嗰個特區政府或者中共或者北京會信任啲人咧？一定唔會，你始終係外人。就算而家你內部嘅人，佢哋會自己都互相監聽，即係監控嘅。 喂，台長，嗰個係共產黨， 嗰個共產黨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咧，阿姐徐咧，理論上佢唔係咁 機會唔大， 唔係咁輕易去到美國。我唔敢否定呢個可能性，但係除非佢係即係好似嗰陣時嗰段咩啊？杜汶澤同埋周海光做嗰套啦，即係坐呢個快，即係坐快艇去澳門啊嘛。 嗰個係飛虎出征定係 飛虎出征係啦，即係咁 講幾個飛虎隊去係 啦。除非佢有嗰個門路啦，否則我哋覺得佢唔會經。唔會呼一個正常嘅途徑，即係話我拍咗攞飲，我見我老婆咁即刻走啦。因為事先要申請噶嘛，你上次要上報嗱，我聽日唔喺度噶啦，因為我要過美國咁。個上司會唔會批俾佢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反而另外可能性，我覺得高少少，就係佢行 Q 咗入美國領事館咯。 套戏嗰阵，屌你老咁即刻，喂即刻， 我都话改做 即刻揾张阿姐 Sir 揸住支谷十七嗰个样出嚟，屌你咯，唔系去个美国领事馆，你会唔会睇得真系太多？ 都系做紧神秘之嘢啦， 太多啊！屌，唔系直头荷里活片啦，直头 系啊， 咁直头唔出奇喎，喂。我之前喺唔知又系你節目定我節目，又系講少咁講過。一林鄭我都提議過去英國攞政治庇護，然後 冇啦，而家冇啦。 咁唔係佢都仲有機會嘅。你而家即刻查唔過，其實你一路都係中共逼你哋嘅。係 啊， 然後咧你又過信，你林鄭過宣布臨時政府，哇！屌我即刻叫你女王。 好， 屌 嗱，我哋翻翻阿謝 Sir 嗰個 case 啦。嗱，你話佢爆料咁樣，咁我又唔敢否定可能性，但我又覺得即係我自己。未見到證據，我都唔敢講啦。 係咯，即係喂，都有網友話黃立軍即刻攞嚟做咗比喻啦。 有比喻咧，係啊。但喺政府入邊，喺警隊入邊，喺紀律部隊入邊咧，爆料嘅人咧，我覺得一定唔少嘅。呢個爆料嘅動機係咩咧？可能真係不滿，見到有啲嘢好嬲，但係出唔到聲，佢哋要爆料。另外就係可能個政府入邊都有人想林鄭月娥死。你就係今日睇今日嗰個施政報告出嚟嘅時候，呢啲而家後邊呢啲所謂建制派啦，冇人撐佢嘅，冇人，而家係踩多幾腳嘅。所以呢度補充一樣嘢，大家即係好憎林鄭月娥都好咧，咁我咁做個預言啦。其實佢落台日子唔會遠嘅，即係而家差唔多可以叫行到最後一步啦。即係你而家行到咩咧？打人啦，老笠人啦。即係告人啦，即係出埋呢啲嘢，其實係 即係去到啦。依家如果我哋淨係睇我哋依家背後個畫面，即係去到打人啦， 打人咁啦。 即係 即係頭先一路都陰謀論緊啦，可以係借刀噶，唔知噶， 係啊， 可以係借刀， 可以係借刀噶嘛，可以係做呢啲。 即係所以我話依家啲頭面人物有咩危險呢？喂，真係無啦啦俾自己私人嘅仇家斬獲勁嘅，都真係冇仇報嘅喎，好老實講喎，真係有個危險性嘅喎，依家。 好嘅，咁而家呢個即係爆料嘅情況點樣呢？咁我覺得咧，即係我預測呢幾個禮拜會好多料爆嘅。有幾個重點係咩咧？其一就是陳賢林小妹妹那件事，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其實831太子地鐵站裡面的 CCTV 是更加重要， 其實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尤其是去即是你去到現在反映到更加重要，即其實全部都重要的了，是不 是？那你另外就是什麼呢？就是幾多人失蹤的問題， 因為你都要留意住，講翻831，留意住嗰日嗰晚告嗰啲咩人，係咪先？你冇理由冇喂冇人告，喂有人告啊點啦？咁你有人告 就要攞去法庭攞， 所以嗰呢一個亦都係重點嚟，大家要留意住 check 住睇下，喂會係告嗰邊幾個？譬如喂告緊阿 A 君咁啊，喂就叫 A 君，你至少要 嗱，我覺得而家咧即係有時間，稍微有少少時間。可以撥出嚟冷靜少少人咧，佢應該做一個好詳細嘅一個表啊。第一樣嘢，你哋揾翻喺六月以嚟失蹤嘅人，揾翻到個名。嗱，大家唔好咁輕率啊，因為點解咧？甚至呢啲名字未必係佢真名嚟嘅。我開始有好大嘅，即係我差唔多成嚿嘢，我完全都懷疑嘅，就係話死咗嗰個人，即係有一條屍喺度啦。是不是政府報出嚟或者報紙報出嚟嗰個人的名字呢？我自己有懷疑。 好多都是冇可疑， 不是不知冇可疑，話佢報出嗱呢、這個人就呢個名字，我連呢樣嘢我都有懷疑。 其實呢或者咁講啦，即係用我自己，即係我會用一個同全香港人唔同嘅諗法同大家講。其實好老實，如果你去到最陰謀論嚟講，你講我定咗個架構先，即係話哦，原來係差人喺同夾埋成個政府暗地裏做呢啲暗殺同埋屍體處理嘅，唔會咁蠢咯。如果我係政府開個焚化爐俾自己洗幾耐啫？你哋去過送殯未啊？你哋上過山未啊？洗幾耐啫？你阿爺 係成平時可以冚曬 嘅，好撚快嘅，唔使。是即是你哋去到陰謀論點解咁戇鳩要屌你老喂？即係如果我一提醒大家，點解你咁戇鳩將條屍抬上樓抌落去，然後又冇血又咁撚古怪呢？ 唔係喎，仲有啲相俾人影到喎， 係咪先？ 仲有啲相俾人影到。 喂，正常嚟嘅用乜嘢啊？架車入差館，樓梯底，即係我去 plan 咧，即係所以我係差佬啊！大家望下你哋，喂，樓梯底大把啦，九龍灣我拋嗰個臭格都有幾多位啦入去。做是可以完全不撚知，然後屌喂，永孝街有啦，我開工嗰個地方，永孝街嗰、那個屌有乜24小時開放？喂，話時話早排係有啲差人嘅帶喺度喎，即係永孝街 走曬。第一樣嘢咁樣， 喂，其實真係好容易唔撚需要咁樣抌條屍落海嘅。 第一樣嘢，嗱，我哋唔係否認有失蹤人口，一定有嘅，甚至有啲人係被殺，我到而家係相信嘅，但我揾唔到證據 ，OK。不過你不要因為咁，你覺得而家佢公佈出嚟，譬如台即係有相片啦，即係譬如話你見到有啲差人佢抬住啲箱咁樣，我覺得唔係你未經過 fact check 之前，你唔好相信一定係同個真相有關嘅。可能嗰啲嘢係特登放出嚟俾你嘅。OK， 即係你先要有呢個懷疑先，有懷疑先。所以咧，你由頭到尾咧，首先你要做一樣嘢就係有幾多人報咗出嚟，係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跳樓啦。墮海啦，失蹤啦，你要做咗個 list 出嚟先。但係你唔好假設佢公布出嚟嗰啲資料係佢真相嚟嘅，你要做咗呢樣嘢先。跟住頭先阿發哥都講啦，就係831到而家有幾多人被告嘅 ？check 曬，揾 被告而係上 court 嘅。咁我哋聽到咧就好奇怪地係冇嘅。如果你計翻咧，就係有啲 case 咧，譬如暴動罪咧，應該係中環嗰次啦，係。今日拉完，後日上課， 好多次我分唔到邊次啊！真係已經 唔係嗰次兩度噶嘛，佢百零幾個嗰個喺上環信託中心嗰鑊啊！ 哦， 記唔記得？ 我知啊，喺橋底放催淚彈打落 有幾個 case 咧，就係一拉完之後， 即刻個暴動罪即刻上 court 嘅。 嗯。 咁但係八三一哥咧，以我哋而家，因為我哋未 fact check 啦，咁唔敢講啦。大家即係你得閒，即係有人做，唔使撳啊，你叫人做。 嗯、 即係有啲人如果聽到你節目，佢散開去，因為呢啲最好咧就係律師嗰邊去做嘅，因為真係、嗯、真係佢哋接觸過呢啲 case， 知道即係最快嘅方案。你做翻個 list 出嚟先。我哋而家針對一樣嘢，首先就係八三一嗰個成個事件啊，牽涉入邊嘅人係咩人？我哋揾唔揾到嗰啲人出嚟先？一揾到嗰啲人，再對照翻係被拉過嘅人，佢如果係被告上 court 嘅話咧，成件事就會好快搞掂，因為一上咗 court 一拉嘅時候咧，就可以申請嗰個 CCTV 噶嘛。但係竟然而家係冇嘅， 竟然你嗰日打到咁勁， 係啊，竟然係冇嘅。 你打到咁勁，咁又係用統計學嚟計啦。你咁你呢幾個月以嚟俾你打傷親嗰啲，一定俾你告翻襲警個是但一樣噶嘛？係咪先例牌咁老例噶嘛？點解嗰晚冇人俾人告咧？即係未 check 到嘅，因為係咪先？ 係啦，咁第二 落車 check 嘅呢啲要。 第二樣嘢就係新屋嶺啦。 嗯， 咁到到而家又係即係爆咗單嘢出嚟，就係跟住又即係停一停啦。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呢件事唔冚得太耐噶啦。而且我亦都相信咧，就係真係發生過嗰啲事嘅。 係邊啲事啊？你意思係話？ 譬如呢啲後生俾人雞揀啦。 嗯。 譬如呢啲即係細路，即係比較年齡比較低呢啲被拘捕嘅女性俾人強姦啦。啊！我係到而家我係相信發生過呢啲事嘅。但係因為未 fact check， 我又唔敢即係百分之一百講。但係呢啲事咧，我哋之前亦都討論過啦，就係如果曝咗光嘅話， 嗯。 市民的反應是怎樣呢？ 你是問我會不會暴動嘛？是 啊，當時我們問過會不會暴動 嘛。我又亦都答你說你太樂觀了。 不是這個不是樂觀來的，即只不過就說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不可以說樂觀，因為事實上很坦白說我是不想 這樣。那當然了，我這個就是一個小小諷刺的一個比喻， 即 是 你 想用一 個方法說，但是呢，即我覺得呢，只要大家真的追下去呢，不是純粹說我們主觀努力即是會得到的機會，是真的有人會放料出來，他不會放百分之一百的料出來，但一定會放料給你跟到整件事、 嗯、 那你其實你慢慢去砌到個 picture 出來嘛，那個 picture 是什麼呢？我們問個問題就是，如果真的這事發生了，這些人去做這事，他動機是什麼先？就正如要今晚要打到岑子傑那麼甘的，他想做到個什麼效果呢？他想怎樣呢？ 嚇你們這人都想著，因为我在 YouTube 啊啲留言啦，都讲话，佢哋啲大陆都好兴咁样吓啲， 唔系，我觉得呢个咧，我觉得咧就 杀啲 系解释得到嘅， 系啊， 因为咧喺新疆系做紧呢个模式噶嘛， 嗯， 即系新疆系做紧呢个模式噶嘛，但系问题就系新疆做呢个模式搬咗嚟香港，佢会唔会产生同样嗰个效果咧？咁你睇到系唔会，好简单，我落街，我照见到人戴口罩。男女老幼，即係唔，你唔可以講好多啦，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初頭想講話，即係所想象咁啊，係全民戴口罩真係抗議，但係仍然有人戴口罩喎。你呢、這個呢、這個禁蒙面化係產生唔到佢原有個效果，就係、是、人人都唔敢戴口罩，而且跟住落嚟咩咧？流感到啊！嗱，而家學校手足口病開始有啦，咁佢嘅解釋就話咧，嗱手足口病咧。戴口罩都冇關係嘅，咁所以而家就唔俾我戴，即系唔俾你喺我戴口罩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到流感嚟嘅時候啦，咁你係咪仲維持呢一種咁嘅做法咧？咁如果係咁，你又大鑊嘅喎。你大鑊意思係咩咧？你搞到好多人就係因為冇戴口罩而染病入咗，湧曬去醫院。咁嗰個醫院又係出現好似前一兩年嗰個狀況咁樣嘅喎，係咪啊？ 嗯， 咁你係咪即係自己捉蟲入屎忽呢？咁我覺得就係你行新疆嗰套有佢嗰個背後嘅動機，但係而家唔係產生同一個效果嘛。 你新疆可以做到完，即係又未完全啦。你新疆可以做到資訊封鎖嘛？你香港做唔到， 做唔到咩？香港做唔到嘛？同埋香港有美國介入 嘛？ 嚇， 係啊，美國佬。 咁剩低落嚟一個因素咧，我就覺得咧就留翻神秘之嘢先講啦。 嗯。 就是這個其實是一種陰謀來的，他是要將整件事推向一個極端，要令到你習近平要做一些損害他自己利益的事情，但是這個我們覺得 即到而家冇一個好具體嘅證。 陰謀論去到，即係話，即係如果講政敵與政敵喺度鬥緊咁，咁你依家咁啊政敵 A 咁擔緊大旗，咁啊政敵 B 啊梗係做啲嘢出嚟搞到你會倒台啦。咁即係所以咪話全部做啲嘢收唔到科。喂，如果推算嘅話，樂觀地，我哋呢啲招普派樂觀地嘅，我自己而家推算，我自己同啲 friend 講啊，喂，唔好又話我搭嘴啊，大佬，我唔通我成萬五？ 係啊， 屌你老真。 唔係，其實我喺法律嚟都唔係想佢坐喺度成日走嘅。 我坐喺度係咁啦，台長好嘢，台長好嘢，屌你老 味。我先贏 我啊，喂，仆街搞到我而家講乜撚嘢添？喂，即係 OK， 仲有 point， 我哋預定要講嘅。就大家知道啦，就大律師公會之，即係前幾日咪有個副主席蔡麗邦嘅， 係啊，知啊啲，喂呢、這個要屌啊，喂我講緊話資料，原來佢幫阿梁天琦打官司嘅， 係嗱，我哋唔好理啦，咁佢可能佢同阿譚永賢打官司，唔代表佢一定好人噶嘛， 咁 係咪？ 唔係我依家成日同啲 friend 講啊，你都唔好以為爭取民主嗰啲係好人喎、啊，大佬，即係因為依家好多啲。政治冷感嗰啲咧，又會跳翻嚟，即係無啦啦政治冷感開始留意政治啊，藍啊變黃啊，咁啊成日揾我傾偈，喂點樣啊？首爾首富即係問我好多依啲嘢，咁我打答佢，喂點解？即係佢哋就話，哇點解點解嗰人咁嗰人咁講？喂，佢哋唔係我哋依邊，即係佢哋啱啱留意政治嗰啲咧，就係話，佢哋唔係我哋呢邊。我嗱跟住我話，嗱你要知道咧，就唔好咧以為咧所有爭取自由民主嘅都係好人，昂山素姬你又睇到啊？ 係啊，你一個昂山素姬， 啱台長交俾你啊，唔好又話。 嗱咁啊，蔡麗邦大師咧，佢就辭任啦，辭任呢個大律師公會嘅副主席啦。咁佢個原因就話咧，大律師公會就冇譴責暴力。 系啦， 咁我今晚就問你啦，咁你譴唔譴責而家甚至極遇到呢個暴力先？ 問我啊？ 唔係，我問蔡麗邦大師啊。 咁好啊，好難幫你答嘅喎。 咁唔幫你答咯， 我幫你估啦，或者係咯，答唔答咧？ 咁我哋即係去講呢個問題咧，都係翻翻以前我哋去討論呢個問題嗰個原則啦。嗱，阿肥鵬。佢都有提過嘅，佢而家都見到呢、這個即係暴力嘅場面，譬如講啲私了或者呢啲破壞呢啲即係藍絲企業嘅一啲行為，佢都唔認同嘅。咁但係嗰陣時我哋已經講過啊嘛，衝入呢個立法會嗰日應該係7月1號啦。咁咧就大律師公會都發咗個譴責聲明噶嘛， 有好多人譴責㗎。 好嘅，阿肥鵬都唔中意噶嘛，但係後屘我哋 call 咗一段英國嘅評論，佢就話咧。喂，這個議會本身都不是一個真正議會嚟嘅，係嘛？咁你點樣去譴責佢呢？ 其實如果你要追溯嘅，我又答嘴啊！喂，2003年已經要衝入去噶啦，屌！即係繼續啊，台長。 係啦，咁所以阿蔡維邦大師哥咧，我就覺得咧，以佢嗰個法律嘅訓練咧，佢唔會幼稚到睇唔到而家呢件事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而家呢件事唔係一個法律問題嚟㗎。係 啊。 即係到而家，如果你覺得話大家仲可以講法治啊，講呢、這個透過一個正常嘅途徑去同政府去傾成件事咧，你係發緊夢咯。 你仲用呢個思維就大鑊啦！即係等於我有個 friend 藍絲朋友嚟，即係藍絲律師啦，即係佢先生藍絲點解咧？佢覺得眼中布袋彈個女仔單嘢係假嘅，咁點解咧？佢個推斷咧，因為佢用翻個律師個推斷啊。點解個女仔唔報警？佢嘅意思咁去到依度咧，嗱咁去到依度咧，咁我就算數食飯啦，食飯啦，食飯啦咁啊，係嘛？即係我就咁樣嘅。 唔係咁有啲人真係劈人間煙火噶嘛？但係蔡維邦律師係一個蔡維邦大律師係一個即係好資深嘅律師啦，佢見過好多世面噶嘛，係嘛？咁你對個社會你係咪真係好似一張白紙咁樣咧？咁我又唔相信嘅，咁你仲喺咁嘅 situation 去講呢樣嘢，而你仲喺而家呢個 situation 去辭職咧，咁我就只能講一句咯，你可能係鬼咯。嗱，我好少講呢啲説話噶，不過而家我就覺得咧，即係反正冇乜所謂啦。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就冇所謂。所以頭先阿法官都講話，你幫阿陳天琦打一個官司，你幫梁天琦打官司，你唔係一定係好人噶，我唔信噶。 我同你未必即係。所有啊， 就算你如果系唔收錢同阿梁清琦打官司咧，我都唔敢百分之肯定咧，你一定係好人嚟噶。呢個睇落你跟住落嚟，你會講啲咩嘢咯？而家如果你而家走去做呢個動作，其實你就背後插咗大律師公會一刀，係嘛？不過話得絕回頭，我覺得而家大律師公會咧去發呢啲譴責聲明咧，亦都係無謂嘅。就正如我開始講，你而家去，譬如話你見到林之傑俾人打鑊金嘅，你去譴責咧，我覺得成件事已經係。 成件事，我覺得阿黃國同律師就即係，如果你講即係會多啲，佢反而依家係貼 即係貼近民情、貼近個形勢多啲嘅。雖然佢上次都有講，我都話：，唉，依家喺個希望喺個制度裡面仍然留守，但我講同你講真係崩潰咗嘅，已經係。 嗱，佢嗰個講話，我知道點解嘅。你而家係盡做，你係一個律師，唔通你上去街衝咩？即係每個人有佢自己本身嘅崗位嘛。嗱，我唔係意思唔係話你作為幫律大律師，你走去衝，你因為你衝唔到。但是冲不到之余，你在你自己的岗位要发挥你自己本身那个最大的效果。譬如很简单，譬如我，我不会出去冲呢，我可以。但我冲会不会做到一个好效果呢？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我被人拉了之后呢，啲人就要讲啦，啊，你边个组织就在上面呢件事又搞乜嘢。咁反而累咗成件事嘅。OK。 喂，呢一个系法治同正义嘅问题嚟㗎嘛，呢个系。喂，当你个法治崩溃咗嗰段时间，你就唯咗你 要。因为你蔡维邦大师你讲呢句话嘅时候，你系假设个法治都未崩溃嘛，但我话 崩溃咗就你又要用正义嚟维护啦嘛。 而家呢个系个政治问题，呢个唔系一个法，唔系法治嘅问题嚟㗎嘛。 屌你蓝丝都不如，喂，好多蓝丝都见到嗰啲，喂。即系采访见最多噶啦，屌你喂蓝丝嗰啲出嚟，喂屌鸠你差佬做乜鸠嘢，就系话喂搞捻错，俾你拉捻咗塔捻住揿喺地下，你仲膊头，系咪先？喂，现场见到都由蓝变黄啦，好多即系好老实噶、哦。 我哋私下都知噶，譬如有好多佢哋原本系蓝丝嘅，咁佢跟住啲仔女俾人拉之后打镬金，咁咪变黄咯。 系啊， 咁簡單啫嘛，係嘛？ 黃家藍 咁呢啲唔需要你話大律師嘅專業知識，其實你已經知道噶啦。如果你有大律師嘅經驗，你有大律師嘅資格，你有大律師嘅呢個知識，而你仲敢講咧，我再講多次，我懷疑你係鬼。OK， 好啦，咁呢筆唔講啦，跟住到第二筆，今日施政報告 都讀法律讀到你咁撚樣嘅真係嚇。 咁、今日施政報告咧？即係以呢個節目嘅風格咧，就唔會話啊走去同你分析，因為我事實上我都冇心機睇 ，OK， 我亦都唔會浪費時間。 我分析就係佢係錄播定係直播啊？究竟嗰、那個即係嗰個視像， 一定 係 錄播啦，視像都係， 即係一早預咗， 一早預咗噶嘛。咁你成件事亦都即係一個好簡單嘅分析，就係佢要唔趕你班泛民出嚟，佢要即係即刻 adjourn 即係休會，咁就為咗佢方面有。即係讀呢樣嘢， 即係又要扮妹仔咯喺度。 係係啦，即係佢扮咧就係、是，可能佢係受害者啦。 慘啊！睇下我開唔到會，我依家搞到市長啦，都要做行。 係，熄咗熄咗機先。OK， 咁我簡單一句即係分析係咩咧？就係佢，譬如話佢今日講主要係樓市啦，即係嗰個按揭上限啦。 哇！對佢嗰度真係一睇就知，就推到香港人去死嘅大佬。 唔會。我就唔會話推香港去死，因為而家問題咧就好多人唔會真係跟，因為你推即係走咗，即係提高咗個上限，真係買樓嘅。而家真係買樓嘅人咧，我就覺得係一又聰明啦，一又蠢啦。OK， 係呢兩個極端嘅，一般嘅人咧，而家就唔會點買樓嘅。OK， 喂，起碼都套現啦。嗱，我開始見到銀珠盤啦。 你開始見到銀主盤， 我見到啦，我卒之見到啦嚇。 喂，喺呢個時間已經開始見到銀主盤嘅時間，咁我梗係信你啦，台長。 係啊， 喂，佢仲推呢個政策出嚟，即係咁，仲唔係想香港人死？ 唔係， 但 係 亦都 有就咁講， 有冇人會去死啊？ 有冇人去死一個好大問題啊嘛！第一樣嘢就係、是，喂，你而家大嗱嗱攞即係800万出嚟嚇。就 九成按揭啦， 九成按揭啦，按揭啦，係嘛？咁、你即係你咩大概？因為點解咧？你就算九成按揭到，其實你而家樓價做唔足噶嘛？你嗰層樓，譬如你1000万，你唔係去銀行，你揸股都1000万。通常如果你即係以前我就知啦，而家近排我唔知啦。但係以前我哋做開咧，就因為我做過 banking， 即係我做銀行嘅。你譬如1000万，你去到你都係銀行都係估你800几嘅啫。咁你再打個折頭，咁都係即係你都要攞翻一定數量嗰個首期出嚟啦。咁如果你夠僵，你咪做10成按揭咯。係嘛？十成按揭咁咪唔使首期添， 有身份證就有樓啦。 有身份證可以買樓，我係有樓。OK， 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咁即係啲人佢第一樣嘢考慮就係我供幾多世先。假設你人生有三世啦，即係你供完你個仔供啦，你個仔供完之後跟住你孫供啦。OK， 咁你假如咁供咪可以咁做咯。咁但係而家呢個時勢啲人會咁做咧，咁亦都唔會喎，係咪啊？咁剩得落嚟一樣嘢，個可能性係咩咧？就係、是、你想托住個樓價，即係你唔想佢冧住啊！咁你唔想佢冧嘅原因係咩咧？ 放出利好消息，等人接貨。 亦都要有人接先得嘅，亦都要有人接先得嘅嚇。呢個承接本身，我覺得就唔係咁大。不過起碼而家呢個措施咧，令到個樓價咧，佢唔會咁急速會冧住添。咁你唔冧住咧，就有好多嘢可以搞嘅。你唔冧住可以而家粉飾太平，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一冧咗，跟住嚟咩咧？就係金融風暴啦。因為點解咧？銀行啊！呢件事係咩咗飛嘅？ 哇，好勁添啊！喂，其實諗諗下，唔係推香港人去死，推啲銀行去死喎，咁樣就真係。 咁銀行都唔係咁戇居嘅，你估下佢準你做，一銀行做唔做先得㗎，係嘛？咁可能即係銀行自己身不由己啦嚇，銀行焗住要做啦，咁我哋唔理啦。咁但係嗰個結論咧就係話，佢而家要做一樣嘢，唔係話想香港人置業，因為香港人冇咁蠢嘅，經歷過咁多即係有金融風暴成，而家要。晾住個樓價先，晾住個樓價個原因就係唔好俾個即係嗰個經濟冧。咁唔俾個經濟冧，唔係為咗香港人著想，係為咗中國喺香港嘅投資著想， 為咗中國喺香港買咗磚頭嗰啲人著想，係 啦、啊啊，所以成件就係咁。 所以就啲磚頭要繼續高價， 係啦、啊，要晾住個價。咁由頭到尾呢個人咧。不可以傾呢個人，我唔當佢人咧，佢實際上係一個禽獸嚟噶啦。佢就冇諗過要同香港人要爭取啲咩嘢嚟嘅。佢而家就係跟佢自己即係投放嘅方嘅，佢一個傀儡嚟嘅啫。上面叫佢做咩，佢就做咩噶啦嚇。只不過就俾即係做個方法，你自己要度出嚟嘅啫，係嘛？咁牽涉到呢個問題咧，我就有單題我話我想講講啦。就咧，習近平咧就去咗尼泊爾啦，即係去完印度之後尼泊爾。咁原來咧，佢都想傾條引渡條款喎。 引渡條例即係依一個就貨翻咧，就係西藏咧流亡呢一個尼泊爾嘅藏人啦。咁啊，嗰個條款嚟嘅，咁就係都係即係令到即係個條款會導致到咧，就喺流西藏攞緊政治庇護喺流亡嘅人咧， 喺尼泊爾能夠居住緊嘅呢啲西藏嘅難民咧，就要被遣返翻去 中國嘅可能。 嗱，咁講到呢件事咧，有幾個問題嘅。第一樣嘢就係嗰班流亡嘅西藏人咧，佢哋喺尼泊爾其實冇咩影響力，即係冇咩會影響到中國嘅喎。咁點解仲要做呢個趕盡殺絕嘅嘢咧？咁樣，咁我覺得咧呢個即係習近平呢個人咧，佢的而且確真係有啲問題嘅。即係好多嘢咧係做到好狼啦，係做到大家都冇後路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呢個做法咧，咁尼泊爾嗰邊咧就係、是拒絕咗就係、 是、就係佢有簽過一個引渡條例，但係佢亦都有簽呢、這、一個另外一個條款嘅，所以拒絕咗要 拒絕咗呢件事咁樣 翻先 ，sorry 啊，因為我唔知 唔使嗱，你唔使揾噶啦，因為佢講嘅説話就咩咧，叫做咧。任何人要制即係做要令到中國呢個分裂嘅咧，都係會粉身碎骨。咁原來有人就譯咗呢個英文啦，就叫 body smash and bone ground to powder。咁呢個就係翻譯嚟嘅，我好中意呢個翻譯嘅。粉身碎骨原來係咁嘅翻譯嘅。OK， 咁呢件事點解我無厘頭會攞出嚟講咧？就係話除咗習近平呢個人本身個性格之餘咧，大家記唔記得咧？就係呢個引渡條例啊修訂案。連林鄭月娥自己都講出嚟咧，係佢自己去主動做呢樣嘢嘅。但係我一路都對呢一種咁嘅講法咧，我有存疑嘅。存疑嘅意思唔係佢唔係主動，而係事情唔係好似大家諗得咁簡單。如果你從阿習近平呢一種咁嘅做法，佢而家走去老遠走去尼泊爾，都要走人去引導翻嗰啲西藏人翻去中國嘅，佢落 order 要做呢樣嘢，我覺得唔出奇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個用處即係嗱，頭先你講過噶嘛？會唔會喂咁有咩嘢用意或者用途先咁做？咁我第一樣諗到投名狀嚟一個， 投名狀嚟噶嘛？ 係咯，你肯做咪投名狀咯？ 你肯做投名狀啊嘛？而且佢好 enjoy 做呢樣嘢噶嘛？你咩呢啲少數民族？你走咗出去，佢傳媒捉你翻嚟，真係跟住鋸你。 喂，好老實。真係冇乜影響力噶嘛？佢喺尼泊爾嗰度，其實又唔會話有啲咩。 尼泊爾咁細個國家， 喂，其實 嗰啲你嗰兩三萬藏人喺嗰度，你都要咁搞法。咁你為咗香港要捉 Q 山曬嗰啲人翻嚟，我覺得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 即係由佢提出嚟唔出奇喎。不過可能佢提出嚟嗰個方案唔係話阿林鄭月娥嗱你咁樣做，可能俾啲暗示你嗱你識到啦咁樣係嘛？咁你林鄭月娥咪自己中個頭埋去咯。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咧，日後咧如果歷史又真係即係揭露真相嘅話咧，大家就唔好睇一啲咁表面嘅嘢，應該就即係去諗清楚，即係成件事嗰、那個。呢些人的性格是什么东西，还有 他在周边 那些行为的模式是什么， 再构思回来的事情。那香港这部分我们就讲到这么多了。跟着另外一个呢就很简单了，就是美国国会那坛事情。我再复述一次呢，就是美国那坛事情是怎样呢。现在呢就是国会美国的众议院就全票通过了，跟着很多人讲东西，佩洛西又讲东西。咁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實香港人已經成咗一個 brand 嘅。一個 brand 係咩意思咧？即係人哋讚到你十足啦。嗱，你又即係勇敢啦。 啊，又和平又勇敢。 又勇其有橋點樣重要？ 啊，即係所以你話卡塔羅尼亞嗰邊咧有冇影響咧？即係依家好老實，你即係至於嗰邊話係唔係學香港啊？咁我係有保留，我覺得你屌你全世界啲示威抗爭都係咁啦。咁當然某程度上有學啦，但係話你會知道佢依家就係講到明，哇！香港輸出呢一個和平而有效嘅抗爭去邊度？ 你睇你睇我呢條題幾堅 係嘛？ 香港將我哋嘅抗爭嘅技巧輸出全世界 ， 呢條不過咁講，呢個寫呢個人都係應該香港人嚟㗎啦。OK， 個名 係個名嗰度嘅，咁但係咧呢個係英文嚟喎，呢個仲係一個好出名、好多人睇嘅網站叫 Gross 喎，係嘛？咁所以咧，大家咧去到呢個地步咧，即係無論大家點，即係呢排士氣點低落都好啦。我其實呢排我知道好多人都唔好唔開心嘅，就係因為太。即係好多呢啲， 好多嘢籠罩住， 好多嘢籠罩。咁但係大家記住一樣嘢，我即係以我個人睇法，我哋應該望到曙光嘅。就扶基話咧，就過咗十月咧，就會 過十月 就會好噶啦。OK， 農曆定係陽 呢個犀利。 犀利啊！ 過犀利啊！咁十二月咧就 扶基更犀利，唔好玩我台長，可能 唔係啊！我哋。轉換咗㗎啦，我哋做好對換工作㗎啦。咁啊，年尾咧就會有好消息嘅咁樣噶，即係你信住先啦。因為點解咧？你唔信都冇用，即係你唔信都冇辦法。你而家唯有係做呢樣嘢嘅啫。咁咧，我哋首先要講翻嗰個即係美國國會個情況啦。就而家今晚我哋未知道，但係咧，即係嗰個 Senate 咧，因為排呢個期咧，其實就排得幾後下嘅。咁但係你睇翻一樣嘢喎，就係。好幾個美國嘅參議員係嚟過香港的， 嚟過啦，直頭 嚟過喎，淨係嚟過呢度睇喎。 跟住事後仲同阿林鄭對嘴添啊！ 係啊，一係就即係親自對嘴啦，一係就隔空罵戰啦。 隔空啊，網上罵戰。 咁佢哋嚟做咩嘢呢？你今時今日喺互聯網，其實你已經掌握曬香港一啲最 update 嘅資料嚟㗎啦。你嚟嘅時候咧，只有兩個可能性嘅，其一咧就係、是、我睇下你俾唔俾我入嚟咯。你唔俾咪最好添啦！你唔俾我就即刻即系翻你再搞到你嘢啦。你俾嘅，咁我落嚟我又見下黃之峰啦，我又見下其他人啦。咁而家真系見咗喎，影埋相俾睇喎，佢仲影埋相俾睇喎。 咁影埋咁影相咁樣好似係。 咁同你影相嗰度咧，我篇文就冇寫嘅，我篇文冇寫嘅。但系點樣咧？如果同阿黃之峰嗰張相影嗰張相咧，我覺得係出咗一個暗示噶啦。就係、是、你哋唔好 DQ 黃之峰，你 DQ 佢咧你就有後果嘅。咁而家睇一樣嘢就係佢哋即係選舉主任係咪真係唔夠膽 DQ 黃之峰？咁黃之峰亦都合作嘅，黃之峰亦都講到佢反對港獨啦，即係講 好多人屌到撲街啦，即係好多人屌黃之峰屌到撲街啦。嗱好老實講，真係嘅，喂佢大佬，即係成個策略，我講緊咪成個搞鳩你。共產黨，即係我同你講，一西方國家同香港，黃之峰或者我依家講緊嘅嘢，屌你老味，成個策略就係要黃之峰標榜唔撚會港獨，一定唔撚會港獨，然後俾人 DQ， 然後屌你咁先做到嘢啊嘛！屌真係，我唔好意思，我又搶你咪啊，台長。 唔係，咁你講個亦都係我睇法嚟啦。咁我當然冇啊，講到阿法國佬咁激動啦。我覺得就係、是、係一個純粹選舉嘅策略，佢入到閘先，因為佢入到閘咧，就 test 到一樣嘢啦。 就係出年個立法會選舉，佢有冇可能選到，有冇可能入閘？即係如果呢次入到，出年個立法會入唔到咧，咁你又要出有一輪解話嘅咯。咁而家個狀況係咪話咧？即係喺之前去慣用嘅就我中意 DQ 邊 DQ 係邊個咧？而家要收斂翻啦。而家真係要揾到啲好硬淨嘅證據先。如果唔係咧，就唔係香港搞你，係美國佬搞你。咁美國佬搞你咧，其實好多人都驚噶嘛。咁我要解釋下點解美國佬搞你啲人會驚啦。嗱，今日咧就四個警察協會咧都出咗聲噶啦，就係針對咧美國而家嗰個眾議院嗰、那個那個法案，因為已經點咗名係要制裁香港。 四個 出曬聲噶啦。咁呢個制裁咧，如果你照字面解咧，就係話，喂，我又唔去美國，我又唔喺美國開銀行，我又唔儲美金，我照計冇事啦咁樣。咁問題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咧，如果去到 Senate 嗰邊咧，去到參議院嗰邊可能加辣嘅，因為而家已經講緊吹緊呢個風聲噶啦。加辣係咩咧？就係唔係淨係制裁你嘅本人啊，而係制裁你嘅直系親屬，制裁你嘅生意拍案、生意拍檔。制裁你同你有親密關係嘅人 ，OK？ 咁呢個親密關係又點 define 咗？可能美國自己美國佬自己定嘅啦 ，OK？ 民主色彩嘅豬狗族，係 啊，豬連狗族， 充滿民主氣息嘅豬狗族呢、這個，屌你老屎！ 你唔好以為即係美國佬都幾滑幾搞嘢㗎，美國幾搞嘢㗎、 整個充滿民主意識嘅凌遲處死啊，差唔多依班仆街。 美國佬要搞你咧，其實你都唔好過嘅。咁特別係好多人諗住走佬之後去美國噶嘛，我都唔明啊，點解嚟走佬走佬去美國？點解走佬去美國啫？真係個世界咁大係嘛？你翻大灣區一樣搞掂㗎。好啦，其實而家最驚一樣嘢就係，我估計唔係淨係眾議院呢、這個，係去到參議院嗰度會唔會仲有新料加入去？咁咪睇你咯。嗱，你睇下你呢幾個禮拜你變唔 behave 咯？呢幾個禮拜你唔 behave， 咁人哋就再加上去㗎啦。咁咧資產嗰度咧，亦都係唔係好似大家講得咁簡單嘅。嗰度咧，任何同美國嘅即係機構有任何嘅生意嘅聯繫咧，都可以制裁你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美國佬可唔可以做咗一樣嘢，就係喺香港嘅 Citibank， 香港 Citibank 啊，未知嘅咪，佢凍結你個户口咧。我唔知啊，我唔敢講啊。但係即係美國佬，如果佢玩啲嘢上嚟咧，就佢有好多方法玩 Q 你嘅。咁最驚一樣嘅就係你原本唔係美國嘅，舉個例，你去加拿大嘅，不過 transit 期間你俾佢笠 Q 咗你去美國，咁而家啲人係我諗係最驚一樣 的。因為我即係其實你話去到幾辣咧，或者即係嗱，如果幾辣會分幾樣啦，即係你話嗰個法案即係點樣去制裁去到幾辣？ 嗱，我覺得咁樣嘅，佢唔俾你入境咧，好小事嘅啫。 所以我就係啦。嗱，覆蓋範圍要去討論啦，即係佢覆蓋範圍咁親唔親屬啊，表姨媽有冇？關唔關事啊？咁嗰啲一樣覆蓋啦，同埋幾嚴重啊？去到， 嚴重 我會充公之心，或者喂，會唔會去到？又如啊，真係阿黃律師之前所講啦、全世界通緝喎，係唔係美國、 全球通緝啊？因為後邊咧，而家 全人類通緝你啊！ 因為有條尾巴喺度噶，條尾巴係咩？就係講緊呢啲喺新屋裏入邊發生嘅事，喺白沙入邊發生嘅事啦。呢啲係人道罪行嚟噶嘛？ 嗰、那個馬格。 馬 格尼茨基法案， 咁而家呢個殺手鐧未出嘅、未降出嚟嘅，咁、但係咧，大家都留意呢樣嘢，就係如果一旦係咁嘅時候咧，咁即係做過呢班人，如果又俾人知道嘅話，咁佢哋嘅下場會點樣咧？咁、我哋覺得咧，就大家應該 push 呢樣嘢嘅，就算 唔佢去， 唔係就算唔係啊，你都 push 佢係，做緊人實驚噶。咁做緊人驚佢哋會點樣咧？咁有幾部分可能佢哋會轉做污點證人。而家傳說阿謝 Sir 就係做咗污點證人，傳說係咁樣， 九品芝麻官咁。你夠咪啊？你兒身已經做污點證人啦，屌你大佬！ 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成件事可以咁樣啦。 我真係噏，喂，真係俾我哋噏啊噏中咗啊！ 其實我哋噏中好多嘢 嘅。唔係咁，其實就正常邏輯就會咁做啫，只不過西片特別多呢啲，我哋睇得西片多。 唔係，即係唔係話我哋自吹自擂？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如果你真係個人好中，即係好客觀、好冷靜去諗呢啲嘢咧，即係我哋講嘅嘢其實都。 都唔係話即係太離譜啦，係咪？都係個邏輯發展嘅地方嚟啫嘛，係咪啊？咁你唔需要講得太過誇張嘅嘢啊！舉個例話，譬如林鄭月娥聽日撲街啊，聽日死啊，我唔需要講啲嘢啊。你就純粹而家即係個趨勢點樣，你去做嗰個分析。舉個例，譬如話我前幾年我講 Donald Trump 會俾人 impeach， 咁我時間唔中啫，但係個結果中咗啊嘛， 係咪？因為其實啊。分析到啊嘛，因為佢啲對手真係成日想咁做啊嘛，你要睇到。 唔係，於是啊，係佢有兩個因素，因 為 佢做得太耐， 同埋佢本身個人嗰啲作風係會咁樣。 你炒咁 Q 多人，你炒咁 Q 多人，咁啊，梗係自然會有呢啲嘢噶啦，一定係報復噶啦。而且我先一排，我估John Bolton 爆嗰單嘢，可能都係堅嘅，可能都係印證到噶啦。好啊，咁講翻而家即係呢個即係成件事係點樣啦？嗱，今日咧就係。爆咗單，即係呢個過咗之後咧，咁啊呢個北京又出聲啦。咁呢個其他駐港機構又出聲啦。 好多啊！ 咁 但係咧，強烈譴責 啊！係強烈譴責，但我覺得你虛火嚟嘅。咁點解虛火咧？即係 Donald Trump 玩呢壇嘢咧，玩到出神入化。我之前講過咧，如果你冇 trade deal， 冇貿易談判，即係冇貿易協議，咁。即係北京就放曬手啦，咁香港佢又亂 Q 嚟，反正都冇乜嘢。你有貿易協議，佢又可以亂 Q 嚟，因為已經簽咗貿易協議啦，你唔可以反悔 ，OK？ 但係而家就介乎簽與唔簽之間 ，Donald Trump 就話咗 Phase One 搞掂，但係啱啱琴日嘅消息話聽係唔掂。咁唔掂係咩呢？唔掂就係原來話中國而家話，喂， 中國反口， 反口話。他承諾了那500億的美金的農產品是未買住 不買住 那我要解釋為什麼不買住、不買住的原因呢，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了。現在中國 是缺什麼呢？中國呢，如果他純粹處理國內的問題是沒有問題的，他印多些銀紙就可以了，但是現在需要什麼呢？就是要用美金找數。那你用美即是去買美國農產品，你買多少錢呢？理論上都冇問題嘅，因為如果對方收人民幣嘅話咧，你印幾多得嘅？你係做，但係人哋係收美金啊。咁你手上冇美金點啫？嗱，所以我睇法咧就唔係話好似咁簡單，就係而家佢買唔到啊。其實佢買到嘅，佢都想買。即係如果你真係俾，但係佢唔夠美金買。 或者會唔會咁樣咧？佢即係其實呢條數我講你多餘。佢買得 A 嚟就找唔到 B 嗰條數咯，即係其實就唔夠咯，即係去到最尾個結果， 你 個估算就 爭卡數啊？未啊？ 誒，依家爭緊啦，試過未試過都唔係香港人啦。 咁你有冇試過係連環式都幾乎有問題咧？ 屌真係！我同你講，我幾廿年人生大起大跌咩都試過啦。你想講啲咩啊？ 唔係喎，你講又大起喎，即係試過風光啦，係嘛？ 係試過風光。啱啱碌卡嗰陣時風光咯，找唔到嗰陣時咪兜踎啊！大佬，係啲嘢啊，即係咁嘅講法嘅，即係話依家咧大陸咧連。面皮都找唔掂啦，系咪先？即系佢依家出紧个波。 咁但系个问题嚟，如果你明知找唔到数，咁你而家点解要应承人咧？ 拖咯， 系啦，拖 冇晒办法咯。 嗱，我又唔觉得佢冇办法，我觉得佢有一个即系谂法，佢就话咧：，喂，如果我拖就拖咯，反正你俾人 impeach 紧，你又唔敢发围噶。你而家 你觉得咁样？ 唔係，即係我代入佢，我梗係唔會覺得咁樣啦。咁你而家唔敢發圍噶嘛？你而家俾人 pitch 緊，你又同中國嗌交咪啊？咪爭爭搞咁樣係咪啊？咁啊拖咯，拖到點樣咧？拖到如果好彩啦，佢真係俾人 pitch 咗啦，即係新個上嚟，唔好你咪再傾過，由頭再傾過，傾得嚟大選喎。一個好彩嘅就係新個上嚟又傾過。 共产党式拉布， 系拉布呢、這个 拉捻个香港人好捻多年嘅啦，屌你啲嘢！ 咁嗱， 嗰个局长下台就转第二个，然后就又系咁鸠样嘅。 嗱，你听落好似好幼稚，但系好似真系咁度饭，大佬而家真系好似系，真系 好似系， 好似系。 Donald Trump 就有少少俾佢搞到呆一呆，屌你啦，有事。 嗱，我就觉得咁样嘅 ，Donald Trump 都唔系善女嚟嘅。佢咧就俾人 impeach 嘅機會咧唔係太高噶啦，因為咧即係你覺得而家點爆嗰啲衰嘢都好咧，佢有總統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 privilege 嘅，你唔告得佢嘅。佢純粹一樣嘢就係佢去到嗰個參議院嗰度，佢夠唔夠數嘅啫，佢唔夠數先死嘅，佢而家夠數嘅。 佢夠數嘅， 佢夠數嘅，過 即係點都夠嘅。 三分二嘛，要因為佢因為喺個息喺嗰個參議院入邊，佢過一半噶嘛。咁、除非共和黨玩 Q 佢啫。咁、但係睇落，我覺得冇 益喎、大佬。 冇咁嘅理由啦，因為你玩你共和黨玩 Q 佢，你自己都冇乜著數。 唔係理由啊，冇益啊，大佬有害添啦，有得玩佢嘅。 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雖然咧就睇落去咧有少少危機，咁但係 in fact 咧就唔係，即係唔係咩嚟嘅。 即係周身矮啊，但 係總之咁咧，而家你咁玩嘢法咧。咁就睇下 Donald Trump 會唔會發圍啦。Donald Trump 發圍咧，佢第一同你講：喂，你班友唔即係反悔啊！我咪即係下個月加到5%咯。所以我覺得件事個曙光喺邊度咧？有幾個因素嘅。第一個咧就係你林鄭月娥行到依家咧，已經冇橋噶啦。你搞盡啲咩嘢咧？啲人係會繼續搞嘅。佢唔驚你嘅嚇，尤其是班後生嘅，佢唔驚你嘅。 冇啦， 呢個其一啦。第二樣嘢就係咧，這個美中貿易嗰、即係香港人喺世界上咧，喺呢次抗爭咧，佢已經形成咗個品牌。唔係呢個，我覺得係反而成件事最重要嘅地方。 好耐啦，嗰陣時唔係話十字車跟住開路，紅海開路嘅嗰陣時，我已經話你係 唔止，因為而家成個香港人點解呢個品牌咧，就係、是其一就係咧香港呢個策略本身係好新穎嘅，到而家冇人諗到點解會咁樣啊、你冇大台，冇人控制。主力是年青人，而且是去到12歲、最低年齡，衝極拉極都仲有人出嚟衝、你好像打極都唔完，打極都唔完咁樣。 咁就唔好咩，好多國家都係即係其實呢一樣嘢係抗爭，即係大型抗爭嘅本質嚟㗎啦。如果你要侵啲嚟講咧，就係話喂，早幾年前嗰啲和，即係對比翻早幾年前嗰啲咩佔路啊，咩立法會爆玻璃都好啦，都其實已經去到和理非㗎啦。你去到依家對比翻， 但係人哋覺得你和理非嘛，我哋知道唔係啫，因為你外國唔講咁多私料㗎嘛，佢就係講嗰啲即係最靚嘅場面㗎嘛，佢唔會。啲私料嗰啲佢哋全部即 係，因為佢 放埋一邊噶嘛。 有好多出咗嚟就係話你就係咁多年由2003年你幾50萬人成100萬人出嚟遊行，然後就執翻啲垃圾走。嗰陣時開始， 嗰陣時已經 嗰個 DNA 養成咗。依家你由最和平到嚇死人，即係和平到你外星人都驚嘅嗰個和平示威。然後依家你慢慢將佢由即係依家肯定係向翻激進嗰方面走噶啦嘛。 唔係你到尾，我會講講呢個問題啦，即係勇武派退唔退場。 咁但係你要去到做一個分析翻，就話成個香港抗爭個嗰個變化，就話佢本身嗰個浪，佢本身即係嗰個抗爭行動啊，嗰個浪啊，嗰個骨架，佢本身就係和平到你驚，然後依家只不過伸展翻啲會抌汽油彈嘅嘢出嚟咁樣啫嘛。 同埋你大家理解到啦，你搞咁耐，俾人揼到咁金，咁你唔還拖，即係對唔住人啦。嗱，第三個因素咩咧？係海外嘅香港人，你冇一個地方係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嘅，就係你世界主呢個城市，你都有香港人去組織，同埋有人去支持呢樣嘢。咁呢個形成咗就係香港抗爭個品牌已經出咗出嚟啦。 喂，呢個品牌唔係即係嗱，好簡單，我講一次咧，就係話你即係呢個品牌嘅話，係喺立法會7月1日爆完立法會入去，喂攞開雪櫃攞完嘢飲擺翻低錢，呢啲係全世界做唔到噶嘛。但係香港嗰班示威者就係咁戇鳩啊嘛，屌就係、是、明唔明啊？咁你唔好理啦，就係呢啲咁樣嘅。咁咪做， 即系我哋雖然 造就咗品牌， 我哋雖然覺得呢啲嘢就即系有少膠啦，咁但系人哋睇落覺得唔膠噶嘛，人哋覺得哇真係好咩咁樣咁樣，咁所以咧，你而家就會造就咗樣嘢就係、是香港人已經獲得提名就係2020嘅諾貝爾和平獎啦。咁但係大家要有一樣嘢，你唔好因為要提名呢個和平獎咧，就叫勇武派退場啊！嚇，冇呢件事嘅。你只是看看這樣陳子傑被人打學金的呢、其實如果 都要看看現在都得你繼續說我要找一找陳子傑現在現時的情況 以前的情況的我想應該在醫院裏面驗傷驗情況的咁呢個和平獎咧，你就唔好理係點樣好啦，因為都唔係今年啦，你都係要出年啦，咁仲要睇睇即係未來嗰12個月嗰個發即係進展係點樣啦。咁我即係以前都提過嘅，如果到期時真係頒咗呢個獎，咁究竟邊個領獎先？嚇、 有冇試過咁樣頒過啊？好似頒過俾個國家㗎係嘛？ 唔係你而家你班咗成扎人啊嘛，即係嗰個咁唔係個香港人都， 最緊要 即係唔係個香港人。 喂，主張打曱甴嗰啲男士有冇粉先？ 係咯，就係呢個問題啊嘛，就係 咁啊，依個大鑊啊嘛。 咁呢個咧就係迷思嚟嘅，我都唔敢答啦。即係但係我哋即係想 raise 個問題就係如果 我除非有錢分啦，喂，唔係有冇 獎金啊？有 獎金有獎金有幾多噶？ 獎金就唔係好多，唔夠買層樓。OK， 哦，即係唔多嘅。 唔係相對啦，你唔可以講絕對對多，對我嚟， 唔係我 嚟， 唔係關心啲錢，我攞嚟分析啫，都係傻分析。如果夠大嘅咧，就大把香港人就南邊王啊，更加再即係咁計嘅， 唔 係分㗎啦。到時如果你 唔係喎，如果提名啊，真係好多人南邊王喎， 係咯， 係有影響喎。 唔係因為講到明淨係王嗱，到時咧淨係王師有份嘅啫，唉，好 好 笑。 好，到期淨係揸 BNO 有份。 点解要咁样咧？ 我唔知道， 知人哋都乱谂，因为你有 BMO 咯，点解？因为你有咯，点解 ？OK， 咁咧就其实我哋讲紧咩啊？我哋讲紧就系点解而家见到曙光嘛？ 系啦。 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是、美中贸易谈判咧系唔会成功嘅。 我知道。咁唔系诺贝尔和平奖，你仲有冇补充先？ 冇。 嗯 啊、第三個咧就係、是、即係大家會即係點解會即係仲可以保持一種比較達觀啲嘅一個睇法咧，就係、是、美中貿易咧，無論去到 phase 幾咧，其實係唔會成功嘅。唔會成功嘅原因係咩咧？因為中國根本 afford 唔到，唔可能應到 Donald Trump 嘅要求。呢、這個唔係單止係所謂嗰個經濟結構改革嘅問題，唔係金融開放嘅問題，即係唔係講緊話。你人民幣開唔開放啊？你俾唔俾啲互聯網唔係啊嘛？佢淨係買農產品嗰鋪佢都搞唔掂，因為冇美金啊，因為唔夠美金，手頭上唔夠美金去買呢樣嘢。但係佢又唔敢訂美債啊，即係佢又唔敢訂曬嗰啲而家啲 T 標出嚟。 但係佢美債可以慢慢換都頂得住，都三五七年噶嘛？ 唔係啊，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咧，佢越唔買美債咧，美國就越難越唔會買佢啲嘢。咁點解唔夠美金咧？因為而家出口到美國都唔掂。即係譬如你美國佬仲嗱，阿 Donald Trump 買呢招好絕噶。嗱個原因好簡單啫嘛。嗱點解佢而家唔夠美金咧？點解以前夠咧？因為以前佢冇收關税嘛。 嗯。 佢賣咗啲貨俾美國佬，美國佬咪要俾美金佢啊？咁佢咪攞翻呢美金去找美國啲數咯。嗯咁而家美國佬唔買你啲嘢，即係唔係唔買啲嘢，係交咗關税，而家買唔到咁多嘛。咁、你買唔到咁多嘅時候，你咪唔夠美金咯。你唔夠美金咪還唔到卡數咯。件事嗰個性質就咁樣啊嘛。 啲錢唔識轉唔到咯， 冇 cash flow 啊。其實你諗個同普通人一樣嘅嘛。咁所以基於三樣嘢，大家其實對成件事咧係應該稍微放心少少嘅。但係問題咩咧？就係而家最核心問題就係咧，你。在前線的勇武派是怎樣呢即是我給不到答案因為為什麼我亦都不在前線但是我是很不想班即是年輕人呢 繼續出事 要被拘捕要被人打獲金要甚至有人死即是我絕對是不想這件事的但我亦都不可以說叫你退場即是你叫你事實上叫你退場都冇用，唔會有人聽你講嘅。即係你而家邊個講喺網上講話，你美國如何如何咁，你應該退場。我覺得對班人嚟講咧，根本呢啲佢係完全唔會猶豫嘅。而家已經打到上，已經興到上頭啊！大佬有同學俾人打死，有同學可能俾人雞姦，你叫我停得落嚟？你設身處地你都唔會啦，係咪？但係咧，我唯一可以講就係、是。個策略上要諗清楚，即係諗清楚點去面對，即係點去面對而家呢啲政府嘅策略。嗱，不過幾樣嘢啫。第一樣嘢，佢著黑衫黑，即係著黑衫。 Jesco 就係卜你咯，係嘛？但係佢亦都有個危機喎，你睇到佢走散咗啲俾人私了嘅喎。 係啊， 你有冇睇嗰段片啊？ 我知道。兩段咧有兩段咧，俾人認到嘛，所以佢跟住佢話啊，俾佢哋帶警棍出街啊，俾佢帶埋胡椒噴霧。 唔係胡椒噴霧嘛， 就戇居好容易認。 佢一定唔敢俾人，一定唔敢帶槍。點解咧？你如果三萬警察帶曬槍咧，休班帶槍出街咧，隨時俾人連槍都搶埋嘅。嚇！咁而家 都笨㗎，依家咪講翻嗰個問題咯。點解防暴警察會有槍咯？跟住即係有幅圖啦，串啊串。轉啊！嗰、那個鄧炳強噶啦，就係、是、話 人哋外國示威都冇袋槍，咁又係香港咁屌，喂大佬！人哋外國嘅標準就真係示威唔會代傷，人哋喂人哋係聰明。 唔係啊，呢個係 for your benefit 嚟嘅，但 係呢個係聰明嘅做法嚟。 你俾人搶咗支槍之後咧，咁喺而家呢個時勢咧，事實上大家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嘅。 係啊，你唔好以為代支槍出嚟係聰明嘅做法。喂，你去管理示威唔代支槍出去嗰、那個先至係聰明嘅做法。我唔明點解，我真係我呆一呆噶。依家即系冇人点留意，冇人点提嘅啫。 咁我对于勇武派嗰度，我只系提咗一样嘢啦，就系咧，大家其实就要好小心你单独嗰阵时候嗰个情况系点样，即系包括你事前，其实你要谂谂，如果我喺嗰个地方我要走嗰时候，我点走法？嗱、 嗯， 我呢个唔敢讲，因为阿法老可能即系讲多少少咧，就系话，即系 in general 啦，你唔可以讲个别咧，因为有啲佢哋即系好细个。佢又冇經驗， 即係我用經驗啦，我亦都用嗱，我用個經驗咧，即係我又打曬台槍，因為我怕轉頭唔記得咗講啊，大佬。我嘅經驗就係話你去由你屋企去現場，去現場 越距離越短越好， 唔係呢個嗰個過程要點樣處理？ 要點處理？ 嗱，咁我嗱台槍，你繼續講翻你頭先所講嘅嘢。 嗱，我都係頭先嗰句啊，就係、是、你由佢個。你安全的地方不可以講屋企，你安全的地方去那個示威現場，個、距離越短越好。 嗯， 啊、你要做到你的嘢之後，你就要走。 啊，呢一樣就第一個就明，即係一定是要做的，得雖然有少少廢話，即係亦都嗰句，原區陀地就不要周圍去了， 係啊，因為你最熟悉的地方嘛。 嗯， 同埋你平時出入，你要自己思考下，就係話。呢、這個 X 嗰、那個路線係點樣咯？ 粗俗啲講，本環啊， 係啊，本環係嘛？ 留翻喺本環， 啊、 留翻喺本環做嘢， 邊度 周圍走啦？ 邊有 CCTV？ 因為佢封啊嘛， 佢封啊嘛，邊有 CCTV？ 平時自己出街留意一下，係、咪啊？自己著嘅衫係應該點處理，係稍微安全少少嘅。即係我唔能夠講得太多啦，因為即係事實上老人即係。我自己經驗不是太多啦，但我係想希望就話，而家大家不是不勇武，但是要做呢個有思考、經過思考的勇武喺度。 嗱，或者咁講啦，我是建議咧、即係我見即係我代入啦、即係我代入咗去嚟分析呢一件事啦，即係就甩個頭盔先啦。我建議都幾好多集噶啦，都講過我自己好多都係，我建議就停曬啲有預計。有計劃有攞筆費替通知書所有嘅、 我而家我係反對攞呢個筆費替通知書嘅。 嘅示威，咁、當然啦，你話啲咩美國國會嗰啲和平集會，我照攞筆費替通知書，嗰啲和平到爆添。咁、如果你話其他嗰啲，我覺得應該停曬嘅喎。嗰啲咩無啦啦，屯門又禮拜六反大媽嗰啲停嘅喎。喂，我直頭話你唔好再搞喎，嗰啲係會搞親都拉人嘅喎。有邊啲係最即係有邊啲？如果你以喺勇武派角度係安全咧，突發嗰啲咧， 快閃， 突發快閃咯， 係啊， 咁或者自然爆發嗰啲咯， 係啊。 所以我如果你要我去分析日後勇武派你要喺呢啲事情上面點樣去發展會係最安全、最有效嘅，就係、是、做呢啲自然爆發。无啦啦鸭寮街又拉个僆仔买把荧光笔，然后成班街坊围咗喺唔知边度，咪喺嗰度搞事咯。 系啊， 就系、是、咁样啦，系会发生咁嘅事。 你亦都唔需要惊话有啲呢啲咁嘅场面会影响，即系嗰个美国国会对香港睇法，冇噶啦， 冇噶啦，因为你睇得少 嘅。唔好再讲呢啲， 喂，即系众议院投下信心嘅一堆票。 系啊，唔好再讲呢啲咁嘅废话啦。咁原本我哋今日仲有好多话题，譬如我哋都想讲 NBA 啦。我哋都想講埋呢個加沙隆尼啦，但奈何咧就係、是、因為我口水乾嘅啦，因為鑊鑊咧就係、是、 進步咗，我哋唔使飲水喎咁。 飲水 OK， 但最後提一提啦，就是、加沙隆尼亞嗰個 case 咧係調翻轉頭啦，而家係人哋學香港咧， 係啊， 咁咧就好似係三人唔知係咪前日喺修頓有個支持加沙隆尼亞獨立嘅 好似集會嚟，即係類似互相呼應咁樣啦。即係 咁咧，我哋呢度咧冇乜人留意，但係聽講喺加沙隆尼亞嗰邊咧都 會噶， 都留意啊。咁但係好不幸咧，就係加沙隆尼亞亦都有人咧有個男嘅加沙隆尼亞人係爆眼， 即係喺防暴嘅清場裏面有意外啦，未知係咪子彈。 應該不是子彈，是好似係橡膠彈。 即係撞個係啊 爆眼咯。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我都唔知點講好啦。即、就、係、是、好似冥冥中係有一啲 會唔會即係、就是、加泰嗰邊指揮者就係香港人，嗰邊啲差佬就係香港警察屌你，咁啊大鑊啦！ 不過咧，你學香港警察冇好前途嘅。 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嚟去到節目尾啦，即係輕鬆翻少少。我覺得卡泰嗰個情況就好過我哋啲嘅。點解咧？因為咧，莫洛霍托夫雞尾酒咧就係發源地咧就是、西班牙。 你又知 個名咧就芬蘭嗰陣時就搞嘅呢、這個維基有啊，唔使讀大學嘅。 咁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到此為止啦，因為。真係實在口乾啦，唔想再好似啦。好，今日下禮拜再見，拜拜。